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参加者16号参观了第19届金日成花节展会，他们还参观了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中央图片展会。